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个时间又准时来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说起恭王府，想必您一定不会陌生，它始建于18世纪末，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堪称什刹海的明珠啊。2008年重新修葺一新的恭王府开门迎客了，参观的人那是络绎不绝。那么今儿的节目呢，主持人韩涛就带您走一趟恭王府，探寻里面传说中的宝贝。不过在寻宝之前，咱们先来简单说一说这恭王府的来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对于恭王府这样一座豪华宅院的主人，人们可是众说纷纭。大多数的人认为他最早的主人是和珅，后来和珅败落之后，嘉庆皇帝就把这处宅子赏给了恭亲王奕欣。那是乾隆41年，乾隆皇帝亲批将自己的一名宠臣从正红旗升入到了正黄旗，也就是所谓的台旗啊，而且赏赐了位于正黄旗领地德胜门内什刹海畔的一块地皮，营建其宅院。这位大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位大贪官和珅，这座宅院就是后来的和府。根据记载，当时乾隆帝所赐的地方和后来的恭王府所在地十分的接近。如此的待遇对于一位大臣来讲应该是莫大的荣幸，但是对于和珅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一生当中享受到的众多荣誉之一。和珅是历史上有名的奸相佞臣，做官期间贪污纳贿，聚敛钱财，但是却少年得志，深得乾隆的宠爱。据说乾隆发现他的时候，是因为有一天乾隆爷走在路上，默默地背诵着一篇文章，这时呢好像有一个地方有点遗忘了，他就问边上的御前大臣，但是大臣们没有一个能接上的。这个时候和珅只有27岁，身为御前侍卫的和珅就走到乾隆车的左面，听到之后呢就应声对答了下来。乾隆觉得非常惊讶，心想这么年轻一个侍卫怎么就能够如此自如地回答上这么难的问题呢？于是从此啊，和珅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乾隆40年闰10月，和珅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11月再升为御前侍卫，并受正蓝旗副都统。41年的正月受户部左侍郎，3月份受军机大臣，4月受总管内务府大臣。于是短短半年时间，和珅就从一名普普通通的侍卫进入了清王朝权力的最高层，一跃成为了带一品朝官的 国史馆副总裁，可见乾隆对和珅的那份宠爱的程度。就连乾隆在避暑山庄避暑的时候，边上都有和珅的临时住宅，基本上是乾隆走到哪儿，和珅就跟到哪儿。和珅在自己的诗里头曾经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儿，说是一个三伏天，和珅在家里头待着，乾隆就打发一个人给他送来了鲜荔枝。那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自己的宠臣，乾隆皇帝赐给和珅一座宅院作为府邸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后人对于现在的恭王府是否就是当年的和府还是存在一定争议，因为按照清代严格的等级制度，对于出身呢是有明显的区分。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出身低微，按照规定，像他这样出身的人可富而不可贵。无论皇上怎么样去宠幸他，他应当来说都没有办法住到这样一处亲王级别的府邸当中来。对于这个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人也认为现如今的这恭王府就是曹雪芹笔下的那个大观园。据学者研究证明，曹雪芹对于《红楼梦》当中贾府的描述来源于自己生活的环境，也就是曹府。更为有趣的是，《红楼梦》当中描写的贾府当中的景致与恭王府竟有许多暗合之处。比方说恭王府的天香庭院和《红楼梦》当中的天香阁、西进斋和怡红院等等。据此，有些学者就认为恭王府的前身实际上就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宅邸，早在康熙年间这个宅子就已经存在了。那么究竟和珅是否能够建造这样一座宅邸供自己居住呢？根据和珅后人的回应，当时大门上都有凤凰装饰，而事实上和珅在官场上非常善于钻营，他为了彻底改变自己低微的出身，主动与皇族结为了姻亲，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身份。他曾经带着自己6岁的儿子去朝见乾隆，那乾隆爷对于这个聪明伶俐的少年非常喜爱，当下赐名封身阴德，并且把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了他。乾隆54年，15岁的固伦和孝公主就下嫁到了和家，当时陪嫁的奇珍异宝那是不计其数啊，可见乾隆皇帝对于和珅的宠幸和对公主的那份疼爱。这座宅邸是乾隆赐给自己女儿用来成亲的，那么这也就符合了身份和级别的标准了。后来嘉庆即位后，给和珅定下了20大罪状，除掉了和珅，而这座豪宅也被赏赐给了恭亲王奕欣。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这座豪宅当时到底是谁的宅院？里面又藏有多少宝物？而镇宅之宝福字碑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历史？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探秘恭王府。 说完了恭王府的来历，下面我就要带您探寻一下这恭王府当中的诸多的宝贝了。要说这恭王府当中的第一宝，当属藏宝楼，听这名就知道里头一定有很多的宝贝，事实也的确如此。这藏宝楼是一座白墙红瓦的2层小楼，值得一提的是藏宝楼的窗户，那可以说是形状各异，据说这是当年和珅出的点子，为的就是方便自己能记住这些宝贝都藏在哪儿，以及藏了多少。并且这座房子还有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墙很厚，而且里面是空的。当年和珅把贪污来的无数金银财宝从暗门藏进去，即使你走进这个房间也不会发现一星半点。此外，在藏宝楼身后的后罩楼，墙砖在离地1米的地方有一个分镜，显然是不同时期建造的痕迹。传说当年嘉庆皇帝的特使在查抄和府时，把和府翻了个底儿掉，也没发现半点贪污的银两。最后嘉庆帝命令拆了后罩楼，结果楼被拆到离地面1米高的时候， 人们才发现墙体在这儿被修成了一米多厚的空心墙，里头装满了金银珠宝，算下来总共有9亿两白银、2亿两黄金之多啊。恭王府当中的第二宝就得算是这扶持，这个扶是蝙蝠的扶。到过恭王府的人都知道，蝙蝠可是恭王府当中最最吉祥的东西了，它们也是花园子当中的一大景致。这里的蝙蝠可不是天上飞的活物，而是各种蝙蝠造型的装饰物和景点儿。据说有一回，和珅的老祖宗遇到危险，是一群蝙蝠救了他，从此蝙蝠就成了何家的吉祥物。再说蝙蝠的福谐音于福气的福，那蝙蝠就是福气的象征，这也是和珅为什么这么偏爱蝙蝠的原因。不论是和珅家的墙壁、栏杆、屋顶上，到处都是雕刻和描画的蝙蝠啊。文物工作者曾经不厌其烦地数了无数遍，总共是10000只蝙蝠。据说不仅仅如此，和珅还把园中的水池也修成了蝙蝠形状，命名为福河，后来改名为福池。这福池的北边还有一个福厅，厅形也像是蝙蝠，看来这位何大人还真是爱蝙蝠尤甚于其他。就在离福池不远的地方，有座刘碑亭。这亭子的外表就跟普通亭子一样，但是它的地面上呢有一条条小水沟，这水沟宽大约只有3-4厘米，深大概只有3厘米，弯弯曲曲的，就像迷宫，找不到头也看不到尾。据说像这样的亭子在世界上也只有5座。这是和珅敛财的工具，每逢佳节时期呢，他就招来朝中2品以上的官员在亭子里寻欢作乐。和珅就把一小杯酒放在水沟里，酒杯在水沟里顺流而下，酒杯停在哪个官员面前，哪个官员不但要喝了酒，还得做一首诗，如果做不出诗来就得罚钱，那些钱呢就顺理成章的全都装进了和珅的腰包。这就是恭王府的第三宝，就是这刘碑亭。恭王府的第四个宝贝要数这坐落在后花园里头的一块2米多高的灰色石头，据说这块石头可是天然的，不是人工雕饰的。从进门的角度看呢，它像一条鱼，象征着年年有余的好兆；从背面看，它又像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当时和珅有21房太太，但是这21房太太生的都是女儿，但在这块石头落户和府的第2年，他的太太就给他生了一大胖儿子，从此呢，和珅便命名此石为送子石。和珅认为这孩子长大了肯定有出息，后来也果然是长大之后，皇上把自己最宠爱的十公主就嫁给了和珅的这宝贝儿子。不过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因为和珅被处决，他的儿子伤心过度身亡，可怜的十公主在年近半百的时候也郁郁寡欢而死。这块石头的顶端刻了个乐字，这是后来皇上处决了和珅，并且把宅院赐给恭亲王，恭亲王在上面刻的，警告自己不能像和珅那样偷着乐。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说过了恭王府的四大宝贝之后，下面我得跟您说一说的就是恭王府里的镇宅之宝。那么这个也是和珅最最珍爱的宝贝，这就是带着福气的福字碑。福字碑之所以这么宝贵，主要是因为那上面那个福字。这个福字啊，被誉为是中华第一福。那么这个中华第一福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相传在康熙12年， 孝庄太后六十大寿将至，不料突然沉疴，太医束手无策，百般无奈之时，康熙查知上古有承帝室请福续寿之说，意思是真命天子是万福万寿之人，可以向天父为自己请福续寿。于是康熙就决定为祖母，也就是孝庄太后请福，在沐浴斋戒三天之后，一气呵成了这幅倾注了对祖母挚爱的福字，并且加盖了康熙御笔之宝的印玺，取意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震天下所有的要挟。而孝庄太后自从得到了这福字之后呢，也是百病全消，享高龄，得以善终。民间据称这就是康熙请福续寿带来的福缘。事后呢，康熙也是几番重提御笔，却再也写不出其中的那份神韵了，所以民间盛传此符为天赐鸿符。令人拍案称奇的是，这幅玉宝有意无意间创造了许多空前的记录，细品之下真是有佳作天成的味道。首先，这玉符加玺镇符珍贵无比，其次，此符的书写也不同于民间常用的饱满方正，它的字形窄而狭长，为寿，阴邪寿，民间称之为长寿符，也就是长寿之符啊。俗语说有福必有寿，有寿必有福，有福没寿是为无福可寿。但是由于福和寿两个字的形体差异太大，所以呢，自古从来没有哪个书法家可以把福寿二字合为一个字来书写。但是在这幅玉石的右半部，正好是王羲之《兰亭序》当中寿字的写法，故而这福字也成为了现存历代墨宝当中唯一的将福寿写在同一个字中的福字，民间称之为啊福中有寿，福寿双全之福。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福字是与民间称作一鹿泉一口甜的福字截然不同，其间包括了多子、多财、多田、多寿、多福这数个汉字，是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五福合一之福字。由于其中的田部尚未封口，因此是鸿福无边，无边之福。孝庄太后称其为福之本源，民间则称其为五福之本，万福之源。而康熙为自己的祖母请福，自身亦送福得福。康熙皇上的一生政绩卓著，招降了郑氏，收复了台湾，平定了准噶尔，定下了蒙古，重创了俄罗斯而重夺雅克萨，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康乾盛世至此发端，康熙执政61年，也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裁撤三藩，收复台湾，与俄国精确边界，两次亲征准噶尔，这些都是开疆拓土、合了多田之兆。另外，康熙一生有子数十，恰应了多子之端，与孙子乾隆皇帝各执政寓意甲子，均以高寿善终，正是多寿之人。康乾盛世，国富民强为多财，国泰民安则是万民多福。所以这多子多财多田多福多寿的福字，不仅让受福之人得福颇厚，更加令康熙这请福送福之人受益终生，因此民间称此福字为请福聚福送福得福的绝世佳作。即无论是代请、转赠、收受等，但凡沾此福缘者，俱可获得福泽无边，故而这个福字又被认为是汲取天地灵气的古今第一灵验之福。为了永久保存这幅世上独一无二的福字，孝庄皇太后亲命将其刻为了石碑，成为了皇家的至宝。这福字碑传至乾隆时期，这块天佑大清的神来之作却神秘地失踪了。关于这块玉符石碑的去向，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困扰着数位帝王长达百年之久。 乾隆皇帝一生最为叹服的人就是祖父康熙，因此乾隆对康熙御福的失踪始终是无法释怀。但是当嘉庆即位后向乾隆询问康熙御福的事儿的时候，乾隆沉默良久之后只说了八个字：布衣之相，福泽万民。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务院的关注和批示之下，文物保护部门决定重修恭王府。1962年，国家领导人视察恭王府重修现场，当时正在进行清查整理工作的文物工作人员在后花园滴翠峰的密云洞内发现了一块福字碑，经过多方考证验明了这正是乾隆年间神秘失踪的康熙御福石碑，百年传奇之谜由此真相大白。从此中华第一福之名不胫而走，布衣之相，福泽万民的古训更是四海扬名。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这座豪宅当时到底是谁的宅院？里面又藏有多少宝物？而镇宅之宝福字碑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历史？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探秘恭王府。 恭王府南面那一半是轩峻壮丽的府邸，北边一半呢是加构天成的翠锦园。这翠锦园中路中心是一座高耸的太湖石假山，山脚下有个洞府，洞府的正中央背靠石壁，用石块嵌砌了一座龛，这福字碑就被安放在这个龛之内。福字碑本是皇宫当中的至宝，那么它如何会出现在恭王府当中呢？如果福字碑是在恭王奕欣时期进入府中的话，按照常理，恭亲王应该把它摆在显眼的地方以示炫耀，而且应当有所记载。但如果不是，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福字碑在奕欣之前就已经在这座府中存在了，并且事实上奕欣并不是恭王府的第一位主人。如果当初福字碑是乾隆皇帝送给女儿的陪嫁品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送自己的墨宝，而是前朝的遗物呢？对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又提出了疑义。在《红楼解梦》这本书上，作者对于福字碑的来历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福字碑的主人应该是和康熙皇帝关系密切且后来政治上颇有起伏的人，这个人会是谁呢？书中认为福字碑最早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康熙皇帝和曹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的奶妈，曹寅是康熙的奶弟，两个人的关系相当密切。而康熙帝下江南就曾经多次住在曹寅的家中，康熙还把一位公主下嫁给曹寅之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将福字赐给公主以平衡公主下嫁包衣的心理也是合情合理的。同时曹家经过了几起几落，在政治上相当的谨慎小心，因此在雍正当政时期将福字碑置于洞府之中，既是对康熙的崇敬和怀念，也是对雍正的敌视与畏惧。对于福字碑是如何来到恭王府当中的，我们现在已经无确切的历史可考。无论是曹府也好，何府也罢，福字碑终究没能给他们带来一生的富贵。但是这件皇家至宝经历了数百年风雨，至今完好保存到现在，展现在世人面前，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摸过福字碑的人必定是有福而多福，这也使得中外很多的名人都对这福字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多人也都想从福字碑上踏走这个福字。但是真正请走这个中华第一福的至今只有三个人。第一人就是原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1997年他来中国访问，到恭王府游玩，看到了这块福字碑，更被他的福气所感动，便提出想带走这块福字碑。